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球迷的超级体验的经历哈，一位传奇的球迷从热爱一项运动慢慢的变成了这项运动当中的一位从业者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的嘉宾哈，是现在北京猛虎队的现场 MC 韩东哈，欢迎韩东的做客。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猛虎队 MC 韩东。 欢迎韩东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北京猛虎队，相信这个不少北京的球迷哈，棒球迷或者体育迷哈都有了解，也是一直在咱们北京坚持一直来做的这样一家棒球俱乐部哈。韩东现在也是现场的 MC 啊，但是现场 MC 其实咱们也算接近半个同行哈，算是哈，都是做这个声音工作的哈。但是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确实是学这个专业上来，而韩东就是因为自己对棒球一腔的热爱哈，慢慢的接触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啊，这中间也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请韩东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哈，从小时候看棒球一个棒球迷，慢慢进入到这个行业，现在也成为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哈。开始想问韩东一个问题，就是韩东现在其实做这个现场 MC 啊，只是一个兼职，你现在本职工作是？ 我的本职工作是跟 IT 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 其实跨度也挺大的哈， 对，比较大。一个是跟人打交道，一个是跟这个代码啊、程序打交道。 这本职工作和你这个兼职 MC 的工作，更喜欢哪个？别让老板听哈。 对，这段千万别让老板听见啊！我肯定更喜欢这个兼职的，喜欢棒球，喜欢 MC 的这个工作。 但是确实是由于自己的这个热爱哈，一步一步的，由于各种的机缘巧合，所以才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哈。也是从小就喜欢看棒球是吗？ 从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会儿，正好是咱们中国棒球联赛刚起步那会儿，那会儿是通过这个 BTV， 来收看这个中国棒球联赛的转播。继而第一次看棒球是，正好是北京猛虎和天津雄狮的比赛，然后就是哎，这项目有意思，之前也没看过，然后。咱们知道棒球比赛的时间比较长，那次呢我是看了足足3个小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的爱上了棒球这项运动，太有意思了，感觉 就是第一次看就被吸引了， 对， 觉得特别有意思。另外其实我知道韩东其实别的运动也都看哈，国安呀、首钢啊，球都看哈， 对，其实看棒球之前一直是国安的铁杆球迷，从九八年那会儿吧，国安那会儿刚有这个球迷协会，我爸和我两个人就是去办了这个，到现在叫套票，那会儿是一个观赛证，那会儿因为家离工体比较近，所以就是场场不落，主场比赛必到，篮球是初中高中看的比较多吧，然后那会儿也特别铁杆，从我初中在海淀那边，然后每场比赛公交、地铁或者打车都去这个首钢篮球中心，给这个首钢队加油助威， 那这时间管理我觉得做的也挺厉害的， 时间管理大师 这这么多项运动都喜欢，而且还都喜欢去现场，其实去现场看球是很费时间费精力的， 但是我觉得现场看比赛和在电视机前看比赛是完全两种状态，现场你会看到一些你在就是电视镜头前 看不到的东西， 对， 这些气氛什么的， 嗯嗯，所以你同时也喜欢看足球、看篮球，也喜欢看棒球， 对， 但是现在哈，也成为了棒球行业当中的一份子，能不能说你可能是相比于其他的运动，对棒球可能投入的这种热爱会更多一点？ 是的，因为除了看棒球之外，我平时也会就是跟朋友一起打棒球， 也自己打啊， 对，自己打。还有就是说棒球这个，棒球这个深渊吧，真的是进去了以后他出不来。 所以就棒球这项运动带给你的这种体验啊，就单纯我们从这个运动上来讲哈，看棒球包括打棒球的体验，跟你说看足球踢足球啊，或者看篮球打篮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棒球这项运动，我认为是一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的运动。放眼说全世界，假如说咱们以这个美职棒做一个例子来说，很多击球手都是大腹便便的。 就看着不像是个专业运动员的身材哈。 对，这个形象如果放到篮球场或者足球场，那是不可想象的。包括还有，美职棒这个休斯顿太空人队有一个二垒手叫阿尔图维，他的身高也就1.62-1.63米的样子。这种身高如果是篮球足球场也是很不常见的，所以不论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都很适合棒球这项运动。 在一场比赛当中，有哪个瞬间会就是特别的触动你呢？在棒球比赛当中， 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本垒打。 本垒打的时候， 对， 第一次见到本垒打的那种兴奋感啊， 对 啊，这个真厉害，跑一圈回来直接上来得分哈，这样。您从小时候就开始去看棒球哈，当时也去这个北京队的现场去看是吧？ 对，现场看棒球第一次还不是给北京队，是2008奥运会的时候 啊。 我去看了一场在五棵松嘛，那是我第一次看棒球，感觉现场看和这电视机前看这感觉又不一样了。那天享晴博日，红土，绿草，和这个拼搏的运动员们感觉太棒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是 不 是？第一次去现场看哈， 对， 更多的是被这个景色所吸引，就棒球场景色怎么这么好看 啊？对，主要是这个蓝天，然后红土绿草这个对比度特别高，我就喜欢这样的景象。 就去到现场之后啊，就被这个吸引，然后就慢慢的向这个棒球这个坑里边就 对 进去了哈。 对，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现场看国安啊，看首钢啊，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哈，大部分也都去看过，人很多啊，包括这个球迷的组织啊也很多哈，像国安工体当中咱们数得出来的这种大型球迷组织就有好几个啊，小的也是不计其数哈。但是棒球其实这个受关注程度或者说他这个观看棒球的这个人数肯定没有足篮球这么多哈，所以是不是去到这个北京队的球场去看棒球的这些你们平常也基本都认识，就是这么一圈的人 啊？是的，没错。做 MC 之外呢，我还有一个棒球球迷群，叫猛虎式冠军。然后这个群呢一开始是100多人，都是一些老球迷。那会儿可能是2013年2014年那会儿中国棒球联赛开始重建的时候，一块看棒球的人，然后到现在发展成300-400人，这些都是一些特别铁杆的棒球迷。但是相较于这个足球篮球来说，我觉得棒球的这个群众基数啊还是比较少。 所以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有规律的去现场看北京队的这个棒球比赛的？ 应该还是2014年左右吧，2014-2015那会儿是这个中国棒球联赛，时隔2年又重新举办了，这个激起了大家的这个棒球热情，然后我也参与其中，在看台上做一个特别聒噪的球迷， 特别聒噪的球迷是吗？ 对，特别聒噪。 哎，就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啊，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一项这个体育运动哈，它其实这个球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 对。 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有疫情嘛，所以现在大部分这个全球的体育比赛都是空场来举行的。 大家可能以前没觉得哈，说球迷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景哈，这个氛围当中有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现在场一空了，我跟很多朋友聊天，很多朋友都跟我有这个类似的这种体会啊，就是球场一空了，感觉这比赛不像一场比赛了，也没有那么好看了。你觉得好像就是球员们在打一场训练赛一样，甚至你通过电视来看比赛，你能收获的这种观赛体验，其实这个下降挺多的哈。所以说，每一项运动其实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球迷文化哈。比如说，我们之前几年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过这个所谓国安的这种球迷文化哈，慢慢的如何一步一步的形成。包括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来说哈，各个项目的球迷文化，其实在前几年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从无到有哈，已经成型的这样一个状态。作为棒球的球迷来讲，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因为可能去到真正去到现场哈，有机会去观看棒球比赛的朋友，没有像看足篮球比赛的朋友那么多啊。棒球比赛的观赛一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棒球比赛的观赛怎么说呢？跟足球篮球比，可能就是专业性比较强吧，因为你得看懂这个局面。是好球的时候，哎，你要大声的喝彩。然后可能就是主队投球，投手投球的时候，哎，咱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安静。就是可能作为球迷来说吧，他的专业性也比较强一点，我感觉。 但是当对方去投球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对对方的这个 就该聒噪 造成干扰， 对， 造成干扰啊啊，这种也是所以你这个球迷说比较聒噪的这个角色，也主要是要发挥这个作用，是吗？ 对， 棒球的这个北京队哈，咱们就说这个北京猛虎哈，这个棒球有没有像类似于工体那种球迷组织？ 球迷组织，目前应该是没有。因为还是人比较少嘛，可能之前就是有几个类似于球迷领袖似的，他们来大声的来加油鼓劲儿，除了球迷们，还有就是棒球队的那些青年队，还有垒球队的女垒的姑娘们，在那儿敲鼓啊，给球队加油助威。 所以刚刚说啊，给这个主队加油也好，或者是给这个客队制造一些压力也好，其实还是需要几个领头人的哈。 对， 就是大家必须得啊听号令行事啊，不能说每个人啊想喊就自己跟那瞎喊。如果是这种有组织成规模的这种，肯定现场效果哈会这个更好哈。所以你是算当中的这个领头人之一吗？ 我 当球迷的时候， 我自认为是那个嗓门最大的人， 嗓门最大的人。 对，因为就是可能生活中我就是比较热情的人， 嗯， 然后到了赛场，这种局，比如说有个好球，特别好的局面，这个荷尔蒙就抑制不住，就要大声嚷嚷说好球，这样的，然后也比较领着大家喊啊，北京队加油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一系列工作都是由你，都是由你来完成的。 对， 所以从2014年左右开始去这个现场看比赛，基本上是每场都会去吗？ 只要不上班都去。因为棒球比赛一般是三连战，是周五、周六、周日。有的时候周五可能下班比较晚，就没法赶到现场。一般周末的比赛都会去。 基本大部分的这个自己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 啊，是的，包括我媳妇儿有的时候也跟我说你就跟棒球过得了，你别跟我过了。其实我知道她这个也是一种不满吧，但是没办法，真的太喜欢棒球这个运动了。 就付出了很多哈，去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观赛的经历。那是跟我们讲讲是如何说有一个机会说到现场 MC 的这个角色上。 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2019年就是中国棒球联赛升级为中国棒球职业联赛，然后呢，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到现场观赛，也是做了这个球迷代表这么一个角色，也是用我的这个大嗓门，来带动所有球迷给这个主队加油。然后呢，猛虎队的工作人员看到了，说 就注意到你了， 对，注意到我了，说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来解说这场比赛。我说啊，这我之前也没干过，我也不是说这个科班出身，我行吗？然后身边朋友啊，包括俱乐部工作人员都鼓励我说没问题，咱们不需要太专业的，就需要是这个热情。 我说那行，我试试吧。结果就走上了 MC 这条道路。 嗯，其实我觉得现场 MC 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我们熟悉这个体育比赛，看过很多比赛的球迷可能都知道，其实现场 MC 在现场是非常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桥梁作用哈。你要去，通过你的这个话筒跟观众去沟通哈，让观众引导观众哈去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就加油也好，或者是给对手这个造成干扰也好啊。尤其是在篮球比赛当中，其实现场 MC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掌控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哈。而且，我观察也发现，就现场 MC 这个角色，大部分哈，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就是所谓哈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往往干不了这个活。他就是得有一些专业的背景，要么就特别喜欢这个运动。其实你是否是专业的语言工作者其实完全并不重要哈。我们比如说都很熟悉这个北京首钢啊，现场 MC 他其实也跟这个行没有关系，但是哎，他是有篮球专业的背景的， 对， 所以他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比赛。就是我觉得理解比赛是这个岗位哈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环，你必须要理解比赛，知道场上要发生什么，能感受到场上的气氛， 对， 现在是怎么样的啊？所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语言去引导观众哈，去把这个现场气氛调节，或者说是给它烘托的更热烈。 是，没错。 嗯，所以你还记得第一次，别人跟你说这个的时候，你当时说，哎呀，觉得可能不太行，然后别人说，你要试试吧。当时有犹豫吗？说这个活我能干吗？还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想试试。 嘴上说犹豫，其实心里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这事儿源于什么呀？源于高中那会儿看北京首钢看得特别凶，梦寐当时梦寐以求就是想当这个现场主持人，觉着刘芳宇什么的就特别厉害，就感觉他这角色，哎呀，我要是能当这个 MC 该多好啊，然后就突然这么一个机会就降临到我头上了， 就这梦想突然说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又紧张又兴奋。当时， 那 一宿反正没怎么睡着， 没怎么睡着。 对对对， 所以当时嘴上虽然说哎呀可能不太行，但是马上就答应了是吧？也是， 对， 所以还记得第一场哈、出任这个角色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019年9月份吧，应该是九月份，是北京猛虎对阵江苏骏马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由我当这个现场主持人，包括前边的报幕啊，然后有请领导开球啊，以及介绍运动员，这些，这活都是我干的， 那活都是你干的， 对， 是不是之前也有排练吗？还是说直接啊，就给你告诉你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你直接找流程来？ 前边那些包括介绍这个领导啊还有开球啊，这些肯定是要写个稿，然后自己对着镜子读一读啊，别磕巴啊之类的，但是到这个介绍运动员开始，直到比赛最后结束，这都是没排练过的，全是即兴发挥， 全是即兴发挥， 对， 所以这就是多年哈这个观赛打下的基础，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些底子的话，可能即兴发挥也不会有太好的发挥哈。 对， 所以第一次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之前紧张吗？ 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特别特别紧张。就这个麦克风拿到手里的时候，一度说不出话来， 抖哈， 抖，特别 抖，就是不敢想象说我的声音啊，全场通过大喇叭都能听见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什么样的感受哈。 对， 这个状态其实我们也有过，这个状态我们也有过。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哈，在这个台里边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也都有过这样的这种状态，真是紧张到可能不能自已哈，你就控制不了自己哈。有的时候一张嘴说话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能凭着一种惯性哈，或者凭着自己一种本能的反应再继续往下说哈。所以刚韩东说的这种状态，我也非常理解哈，非常能够这个感同身受啊。但是毕竟是你一件特别喜欢的事儿哈，真的这个机会好就好像是砸在你头上一样， 对， 我不知道怎么着就突然找到我了，你也没有说很主动的去寻求这样的机会哈，说我找啊，我特别想干这个，你能不能推荐我去帮一忙，好像就是哎，别人看到你一个很偶然机会找到你， 其实这也是算是命运的安排哈。 对，梦想突然照进现实了。 嗯，梦想突然照进现实，这个感觉，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哈。但是随之而来哈，这个岗位当中面临的挑战哈，可以想象也是挺多的哈。因为现场 MC 它毕竟，它跟我们这种就节目可能还不太一样哈。这个东西你在现场说出来的话是没有什么回头的这个机会的哈。 对， 现场能发挥成怎么样哈，可能跟这个你整个的状态哈都有关系哈。所以能承担的这个压力哈也是挺大的。所以究竟哈这个在现场哈第一次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包括后来我相信韩东在这件事上肯定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力求让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这个工作表现能够变得更好哈。这些内容呢我们会留在下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韩东分享哈。上半段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咱们现在稍事休息，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回来之后会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北京猛虎队的现场 MC 韩东啊，他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啊，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的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收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哈，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界内界外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位棒球迷的传奇的故事哈。从小呢，因为特别热爱棒球运动，一直对棒球充满着热爱，经常啊去到北京猛虎队的现场去观看棒球比赛，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哈，被选中哈，被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砸在自己的头上，成为了北京猛虎队的现场 MC 哈。今天就给大家来 来分享北京猛虎队现场 MC 韩东的故事。上半段节目呢跟韩东聊到说其实就是由于在球迷当中现场观赛这个表现得非常抢眼，然后被猛虎队的工作人员看中，说来担任现场 MC 的这个角色。正好韩东从小也有这个梦想，能成为现场 MC 是一件这个多光荣就是多值得显摆的事儿。然后突然一个机会就来到头上，成为了现场 MC。 当时第一次做的时候很紧张还记得当时这个稿说前面的流程部分，比如说这个请领导开球这些部分都是有稿子的，当时是怎么练的？ 当时找一个同学是跟传媒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然后呢我写了一篇，那看看行不行。我说行，应该没问题。然后呢我就照着读呗，先读读通顺了以后，好，脱稿开始对着镜子来练。然后反正练了 有 七八遍吧， 七八遍 、然后直接就觉得行不行就是他了。然后 这个录制以后就上了。 对。 但真的到现场拿起话筒来张嘴说话，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这个球场的这个喇叭里传来，那感觉就又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一片空白，就完全忘了要说什么了。然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些领导名单开球的这个幸运观众的名单给念出来了。然后感觉如释重负，然后就后来就终于到了我这个喜欢的环节了，开始介绍球员，先发球员以及这个带领大家， 就是到了最后发挥的阶段， 对， 自选动作 ，freestyle 嘛，对， 这些就很熟了 对， 突然进入到这领域之后，好像那种紧张感慢慢就没有了。 对，突然就感觉如鱼得水了。这个就是我多年前梦寐以求的事儿，终于能把它做成了。然后这个就感觉后半段还是比较轻松自如的，就过来了。 就是说，可能这个场景包括这道词儿自己。在过去的很多年当球迷的时候心里已经默默过过很多次了。 对， 终于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说出来，那就非常顺畅。所以这个棒球 MC 因为可能大家看篮球比较多就看首钢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首钢的现场 MC 它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在场上哪些的时候它可以说其实自由度还是挺高的，自由度还是相当高的。但是足球比赛就不一样，足球比赛是没有现场 MC 这个角色的棒球比赛的这个现场 MC 它主要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你需要来介入对场上的气氛进行一个把控呢？ 首先最基本的我觉得 介绍球员，最开始 介绍球员就像其实说不好听的就是感觉它像报幕员一样，就是之前2014-2014年那会儿那也有线上主持人但是呢感觉他们这个语音语调就白开水一样一下就特别平淡的过去了，我觉得 没有热情， 我觉得这样不行必须得体现出咱们主场优势来嘛。之前看那些美职棒比赛他们开场报球员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有激情，后边拉长音什么我感觉我可以学他们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嘛学这些美职棒的报幕员这种美式的报幕感觉特别有气势 球迷也更能去呼应。 对还有就是说双方谁该打击了这时候要报一下然后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主队球员开始打击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帅的下面有请谁谁打击然后来个音效什么的 给一个反应 对然后客队呢就是特别平常的就跟那个播音腔似的下一棒谁谁谁就感觉无精打采的这样的这样也 有点区别 通过这个对比来展示出这个主场优势吧，可以。 一般你做出这种，比如说情绪对比，尤其是在主队你介绍的时候，现场观众会有反应、有反馈吗？ 有。但是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身边这帮朋友起哄的比较多。他们越起哄呢，我这越慌。然后后来可能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因为现场球迷比较多了。然后我就是带领大家喊加油什么的感觉从这个两边看台是都有人应和我还是特别开心感觉 对其实作为 这个现场 MC 啊，就是取得这种互动哈， 对， 有这种交互的感觉，交流的这种感觉， 对， 能收获到这个反馈，肯定感受是最好的， 没错。 除了你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需要，这个 MC 角色的出现，在其他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赛完结之后啊， 完结之后也会说一段自己的话吧，就举个例子来说吧，应该是决赛第三场打完以后。然后就说，因为当时是五局三胜嘛，然后就差一场胜利了。第二天如果胜利了，咱们就能拿冠军了，是这样。然后我当时说的词儿是，好像是说，我说 one more， 还差最后一场，明天还是这个地儿，还是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一块儿来见证我们猛虎队夺冠，好不好？然后这个观众说，哦，好，就这个感觉情绪渲染的还行。 像这一段你就是自由发挥，一般之前有准备吗？ 没有， 就完全是临场的感受，自己感受是怎么着怎么来。 对，但是有的时候想，就是脑子里也有固定的东西，比如说每次一开始我说四九城的老少爷们们，你们都来了吗？这样，这些话可能是、 这都是比较套路、 已经够，就是脑子里有这个构思好了的，都是 这人构思好的了。 对， 但是也有些，比如说赛后的部分，就可能是更即兴了。 对， 所以有没有说比赛的时候哈，比如说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比赛，或者说你特别在意的比赛，很艰难的比赛，很重要的比赛，拿下来之后，然后你真的情绪很激动，然后去跟现场的观众进行这种交流，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球迷啊看球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当你肾上腺素急剧飙升哈，包括平常，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参加一些这个校际之间的比赛的时候，有过那种，就真的是一场特别难的比赛赢下来，尤其是通过什么，比如说点球大战啊这样的方式赢来之后，就好像有那一刻，就真的好像自己大脑已经完全不受控了哈。其实那种状态是特别好哈，我一直把那种状态就是称为这个巅峰体验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比赛，包括你自己去参与运动，就是最难得，就是说你最想找到的状态，其实就是这种巅峰体验的状态。 对， 但是你作为球迷，你可以这样；作为现场 MC， 可能又得需要一个把握，就是你自己可能有这种情绪，但是你又要需要一个适度的一个表现方式，把你的情绪给传达出去。你有过那种，就是现场马上你要说一段话，你情绪真的是已经完全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给他，跟大家来说这个话的时候， 有 哈， 就是。2019年中职棒最后一场，就决赛最后一场，最后一个球，是一个捕手在这个本垒板后方的接杀，这球接住了以后，北京就是冠军。然后那球其实接捕手接难度特别大，接到以后我真的就已经快失控了，然后我就模仿那个美国那边的一个解说。当时他们说着 The Yankees win、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套用到咱们猛虎队，就是说 The Tigers win， 拉特别长，然后特别，然后就感觉这情绪已经宣泄的不得了的了，然后整个球场球迷也都欢呼了起来。但是这说完这个这一刻，我又感觉哎呀不太行，因为这个。咱们代表是球队形象，因为也有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客队观众，然后我又着补了一句，就是说啊，也非常感谢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感谢那个客队和主队，我们一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这样就是一下从这高潮又平复下来， 这种职业身份感就体现出来了， 对， 其实从这角度 不再是一个球迷了，而是一个现场主持人，要照顾好这个两方的情绪。 对，其实这个角色也是球队形象的一部分哈， 是 也是整个俱乐部形象的一部分，所以肯定没有当球迷时候爽。当球迷时候管你是吧，客队的你输了哈，我们赢了，管你什么感受呢？但是，你作为这个角色就一定要照顾到，所以这个弦儿也是马上就蹦过来了， 也是责任感这种体现吧。 是，所以其实你这个角色也算是俱乐部当中的 一份子了哈。 对， 从一个单纯的我的一个俱乐部的支持者，哎，现在好像办成就变成了好像半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这种感觉，包括跟俱乐部的人呀，包括跟球员呀，肯定慢慢也都很熟了。这种感觉怎么样？就是这种身份的变化。 嗯，还是就是当一个旁观者的时候，总感觉就是融入不到这个环境里。 嗯， 直到我有一天，哎，真的走入了这个红土场。 嗯， 我成了这个俱乐部的一份子以后，就感觉这棒球好，棒球球员吧，棒球运动员真的好可爱啊！ 嗯、 他们一个个的都就是特别单纯、 嗯， 特别可爱。 嗯，嗯，就跟单纯的作为观众去看他们哈， 嗯， 可能也没什么交流，你也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当中的性格是怎么样。 在看台上就感觉这个球员们是就是触不就是根本遥不可及的一些大明星啊， 嗯、 这些人、 嗯。 但是直到当了阿姆斯以后，跟了一些跟这些球员有一些深层次的接触，就感觉他们其实也是就像身边的就是哥哥弟弟一样， 嗯。 特别可爱， 嗯， 有意思的一帮人都是， 嗯，所以这个身份的转变啊，这个带来的这种新的认识、新的感受又不一样。包括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就算这个不做 MC 的工作，重新回到球那个看台上，作为球迷来看比赛，你看这个比赛或者看这帮球员的那种心情跟感受，跟之前肯定也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嗯、 感觉现在看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嗯。嗯嗯嗯，所以这种感受的变化，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我们回到刚刚说，这个说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啊，特别紧张、 嗯，对， 有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哈，基本上这样。大概是过了这个几场比赛，就过了多久的这个适应期之后，觉得哎，我这个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就场上的情况，我已经可以收放自如的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进行把控了。 其实就是过了第一场以后就感觉 过了第一场就好，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就是过了第一场比赛以后就感觉好了很多，因为第一次就是哪儿都不熟， 嗯， 然后这个流程过了一遍以后，感觉哎，从第二场以后，我自我感觉发挥的一场比一场好， 嗯，有流程弄错的时候吗？ 有， 或者是这个报队员报错， 有 啊， 就决赛的时候嘛，然后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打击，因为北京队有两个球员都是从日本回来的， 嗯、 一个是51号梁培，还有2号陆云、 嗯， 这两个人呢，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之前也把他们俩弄混了，本来是梁培一个特别精彩的打击，然后我说2号陆云一个精彩的打击、 嗯、 然后现场一片哗然，哦，当时我这个真是汗都下来了， 嗯， 然后没办法，那只能硬着头皮说呀， 嗯， 然后接着说几句话就把这个事儿给圆回来了， 折过去了、 后来下来一想，哎呀，这是播出事故啊，是 播出事故， 对 啊，说的很专业啊，事故啊，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儿啊，但是也不会对你后边造成什么太大的负担。 我觉得你即使犯了错误以后，你就不要说就是一直想着这事儿，一直想着这事儿，你的根本就没法发挥出来你的水平。 嗯， 就是有错误你就把它放在脑后，你就继续干好你的事儿就好了。 嗯，然后下来之后我们下来再总结哈。 啊，对， 看看后边 下来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 嗯，争取后边不会犯这个错。 对， 嗯，所以你从开始做哈，这个 MC 的这个工作， 嗯、 一直到现在过去了多久？ 2019年到现在应该已经是一年半了吧？对， 嗯嗯，大概有没有就是大概估算过自己现在在现场做过的比赛有多少场？ 做过的比赛应该是10场左右吧， 10场左右。 对，因为疫情影响，这个 停了很久啊。 对，2020年就没有办联赛， 嗯， 特别可惜。 嗯嗯，所以有没有说想？这个比如说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模仿哈、啊、你听这个国外啊他们这种比较成熟的现场 MC 他们的一种表现方式是怎么样的，我相信这个事儿你下来肯定也会不断的去琢磨、啊、 对， 就是怎么让自己的这个角色去做得更好哈、啊、 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嘛、 对，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但是需要方式方法的。 对， 你一般就是想提高的时候会怎么去做，还是去多看吗？ 肯定是多看，然后加上之前积累的这些就是观赛的经验吧。 嗯， 无论是从国外先进的这个棒球解说，还是从这个就是咱们北京自己的这些 MC、 嗯、 他们是怎么带动观众情绪的、 嗯、 这个时不常的我也会总结一下。 嗯， 我希望就是从 简单的模仿， 嗯， 到后来我能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 哎， 自己的流程， 嗯， 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嗯， 因为模仿谁都可以模仿， 对，嗯， 只有说有自己的，比如说，哎，我自己的语言特色， 嗯， 或者是说我介绍球员的时候，哎，怎样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东西， 嗯， 这个才能让观众更加喜欢。 嗯，没错哈，其实干什么行业其实都是这样， 没错， 最开始的都是从简单的模仿开始的，借鉴一些这个前辈的好的经验，然后慢慢照着他们去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肯定边做你也会边思考啊， 嗯， 包括其实每个人他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具体到这个行业，就是每个人的其实语言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慢慢就会摸索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和套路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在于积累哈，这可能也是短时间之内说我们马上想形成一个个人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哈，都是在不断摸索，也是不断加深对这样运动的理解，包括对这个现场 MC 这个角色的理解哈，综合这几方面不断的去琢磨，慢慢可能能出来的。所以你觉得说到十场到现在有没有说哎你感觉到自己有点形成的这种个人的小风格？ 嗯，目前我感觉还是没有自己鲜明的风格， 嗯， 还是就是主要以这种大大咧咧咧的， 嗯， 大嗓门为主， 嗯， 啊，以后还是得慢慢摸索吧，我觉得还是， 嗯， 随着可能之后这个棒球比赛办得越来越多， 嗯， 一场一场来， 嗯， 可能有助于形成，有助于我自己形成这种自己的风格。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跟这个韩东交流， 嗯， 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今天节目我们。刚开始哈，刚开始聊的时候，韩东第一声打招呼的时候哈，就按我们话来讲，这个纯正的播音腔哈。所以毕竟啊，这现场 MC 也属于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半个同行哈，也是属于就是半个语言工作者哈。有没有在这个是不是语言这方面，哎，比如说找一些认识的干这行的朋友去向他们了解一下，比如说发声啊，怎么发呀？这方面有了解有想过吗？ 我第一次做 MC 之前请教过一位朋友吧， 嗯， 他是那个传媒大学毕业的， 嗯， 就是比如说说一些很正规的东西，比如说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说我这么说可以吗？他说不行，这一句你一定要慷慨激昂一点，应该叫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嗯， 这样 很庄重， 就是，对对对对对， 嗯嗯，对，这也是借鉴过很多啊。那比如说有研究过说，哎，我的这个发声是怎么样的？比如说面对话筒，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对话筒，它说话还是有点技巧的。就是说你平常的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跟你过话筒出来的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有人区别很大，你听他平常跟你聊天，觉得哎呀，这个人声音真不错，一过话筒就觉得嗯。好像也没太发挥出来，但是有的人就感觉哎，平常说话感觉也挺一般的，哎，一过话筒那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方面有去自己去做过一些小研究吗？ 之前我录过一些广播剧 哦， 然后当时要戴耳返， 嗯， 然后耳返里的声音，耳返里边自己的声音跟自己听到的声音完全是不一样的， 哎，没错， 这个就感觉因为。就是做广播剧配音配的稍微多一点点， 嗯， 就感觉知道自己该以一个什么，就是发声位置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嗯， 稍微了解够一点点。 嗯，对，因为每个人其实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哈，跟别人听你说话的声音， 嗯， 啊，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最开始学这行的时候也特别不适应，录完音啊放出来说，我说话声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怎么听怎么难听，就每个人听自己的声音都感觉不那么好听，因为你感觉跟自己的想象都会有差别哈。但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一行呢，做久了，那可能这种陌生感已经没有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录完自己的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哎，肯定会感觉不适应。那你在现场会有这种不适应感吗？现在应该没了吧？ 现在应该没了。 嗯， 第一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 嗯， 因为 就感觉我说的话和这个喇叭里放的是一个声吗？ 对， 嗯， 包括当时场地里那些回声， 嗯， 或者还有那个混响这些东西，就是特别不适应。 嗯， 说多了也就感觉习惯了。 嗯，对，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慢慢习惯的过程。 对， 所以你现在做这个现场 MC 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了。 嗯， 啊，你也说的，因为做这个事情，包括一直在去看球啊，很多的业余时间都搭在里边， 嗯， 所以可能这个家里另一半啊，这个意见也比较大哈。 对， 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事儿大概自己想做多长时间，做多久？还是说有机会的话想一直做下去？ 首先我特别明确的一点就是想一直做下去， 嗯， 但是欢迎后浪们把我推到沙滩上，我希望能更多的人喜欢棒球的人，我相信他们会比我更专业， 嗯， 比我强，我这件事我非常开心的，就是我希望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事儿。我感觉我现在自己这个行为就属于抛砖引玉， 嗯， 我是砖，我希望能把这些玉给引出来， 嗯， 我希望如果能出现这些更专业的棒球现场主持人能把我取代了，我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嗯， 因为这是真正的为棒球好， 嗯嗯，但是我觉得挺难的，第一是，哎，很难有人投入这么大的一个热情去做一件事儿哈，再有，其实我觉得。慢慢随着你一场一场这么去做，你的经验的积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远比说你是不是做这个专业的，你是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哈，在这点我相信要重要的多哈。所以你一场一场说下去，我觉得慢慢的可能你就会变成一个无法被超越或者无法被替代的这么一个角色了。所以这么喜欢棒球，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啊，一开始我问了韩东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哈？是做这个 IT 行业的。 对。 但这么喜欢棒球，有没有说考虑过？我真的去做一些跟棒球有关的工作，有想过吗？ 哦，我想过， 嗯， 想做一名专业的，就是职业的这种 MC，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苦于这个比赛比较少， 嗯， 用武之地不太大， 嗯， 所以 目前只是停留在想象阶段， 对对 对， 对，这个梦想还是没太照进现实， 嗯，那平常的工作不会对你这个。现场 MC 这个角色有影响吗？有冲突？ 暂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是比较弹性的， 嗯， 就是忙起来可能哎连轴转， 嗯， 但是哎如果闲的时候，那就是只要完成了这个该完成的任务，爱干嘛干嘛去这种人， 嗯嗯嗯，所以会感觉到现在每一场去现场做 MC 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这种过程。 一开始是觉得这个压力特别大，怕出错啊什么的。现在球说的多了，有点无所谓了。这个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过程吧。 嗯， 现在感觉没什么压力，特别享受， 特别享受。 对 对，因为我也是看过韩东奕那张照片啊，就是在现场做 MC 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抓拍哈，一个表情的捕捉，确实感觉。好像在棒球场上，他的这种神情啊，那种专注，还有体现出来那种力量感哈。虽然只是一个照片，我听不到他当时说的是什么话，但是整个的人的这种气质哈，就体现出来的这种力量感，确实是非常的不错的。就好像是站在棒球场上，站在这个岗位上，你的这个生命好像就得到绽放，这种感觉跟平常在生活当中就区分还挺大的哈。 嗯，对，生活中可能是虽然大大咧咧，但是话不是特别多的一个人，但是到了。棒球场上，我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 嗯，就突然在那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哈， 对对对， 而且做熟了之后那种紧张感也都没有了，就一切都感觉是非常顺畅、非常自然的，嗯，所以你未来有没有想过说，就是棒球 MC 这个角色哈，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包括怎么去更好的，咱们从大面上来说哈，更好的推动咱们中国棒球整个的事业往前发展， 嗯。我觉得假如啊我做棒球 MC 火了， 嗯， 我个人这火不火这个不太关心， 嗯， 我希望的是更多人能通过这个事儿能关注中国棒球， 嗯， 知道北京有一支叫猛虎的棒球队， 嗯， 然后还知道哎棒球这个运动在中国虽然普及的不是特别好吧，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人， 嗯， 他在为棒球做着自己的这份贡献， 嗯，你想把这个 事情告诉大家，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对， 嗯，那我们也预祝韩东早日能够爆火哈，爆火那一天， 谢谢， 那可能也是咱们哎中国棒球哈再次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的这样的日子。 是。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暂时跟韩东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哈，如果从一个爱好者，我们叫票友哈。然后经过了几年之后，突然有一机会真正粉墨登场哈，能够登台了，这种感觉确实也是很难得的机会，也不是一般的球迷能够享受到的哈。我们也希望韩东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加油哈，同样也希望我们今天听到韩东故事的朋友们有机会哈，能够去到北京猛虎队的现场去观看真正的棒球比赛，到时候哎好再对照一下现场 MC 版的这个韩东是吧，是一个究竟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跟表现啊。我相信可能也会有朋友挺有兴趣的，也欢迎大家去多去到现场给咱们北京棒球队加油助威。今天也非常感谢韩东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再次感谢韩东，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